第指揮廣府話錄音，呢度係欣欣為 LibriVox 點 org 所提供嘅錄音 ，LibriVox 嘅錄音都係公眾所有嘅。第指揮，作者李旭秀，總序，第指揮，聖人訓，守孝悌，次謹信，泛愛眾，而親人，有餘力，則學文。入則孝，父母呼，應勿緩，父母命，行勿懶，父母教，須敬聽，父母責，須順承，冬則溫，夏則靜，晨則省，昏則定，出必告，反必面，居有常，業無變，事雖少，勿擅為，久擅為，指道規，勿雖少，勿私藏，久私藏，親心傷，親所好，力為具，親所惡，謹為去，身有傷，而親憂，德有傷，而親羞，親愛我，孝何難，親憎我，孝方言，親有過，間使更，而吾識，猶吾聲，間不入，悅浮間，好泣除，撻無怨，親有疾，若先常，昼夜侍，不离床，丧三年，常悲焉，居处变，酒欲绝，丧尽礼，至尽诚，是死者如是生。出则悌，兄道友，弟道恭，兄弟睦，孝在中，财物轻，怨何生，言语忍，忿自敏，或飲食，或坐酒，長者先，幼者後，長夫人，即代叫，人不在，己即到，稱尊長，勿呼名，對尊長，勿言能，路遇長，疾吹泣，長無言，退公立，騎下馬，乘下車，過猶待，百步如，長者立，幼勿坐，長者坐，名乃坐，尊長前，聲要低，低不聞，卻非宜，進必催，退必遲，問起對，是勿疑，是諸父，如是父，是諸兄，如是兄。謹，朝起早，夜眠遲，老易至，識此事，神必冠，兼受口，便了回，接正手，官必正，纽必结，物与理，拘谨切，治官服，有定位，勿乱顿，治污秽，衣贵洁，不贵华，上循训，下称家，对饮食，勿拣择，食适可，勿过则，年方少，勿饮酒，饮酒醉，醉为丑，步松容，立端正，泣心圆，拜恭敬，勿浅域，勿卑倚，勿讥句，勿摇髀，缓竭廉，勿有声，宽转弯，勿蹙灵，执虚器，如执形，入虚室，如有人，事勿忘，忘多错，勿畏难，勿轻略，斗闹场，绝勿近，邪僻事，绝勿问，将入门，问孰全，将上堂，声必扬，人问谁，对耳鸣，吾与我，不分明，用人物，须明求，倘不问，即为偷，借人物，及时还，后有急，借不难。信，凡出言，信为先，诈与妄，奚可焉，话说多，不如少，为其事，勿令巧，奸巧语， 為污池使井氣，切戒之。見味真， 勿輕言； 知味的，勿輕傳；是非疑，勿輕諾；久輕諾，進退錯，凡道志。重且書，勿急疾，勿模糊。彼說長，此說短，不關己，莫閒管。見人善，即思齊，眾去遠，以漸濟。見人惡，即內省，有則改，無加警。為德學，為才藝，不如人，當自勵。若衣服，若飲食，不如人，勿生戚。民過怒，民遇樂，損有來，益有卻。民遇恐，民過恩，直量事，漸相親。無心非， 名為錯；有心非，名為惡。過能改，歸於無；倘掩飾，增一孤。 凡愛眾，凡是人，皆須愛。天同福，地同載。行高者，名自高；人所重，非貌高。財大者，望自大；人所服，非言大。己有能，勿自私；人所能，勿輕自。勿僭富，勿驕貧；勿厭故，勿喜新。人不閒，勿事搞；人不安，勿話擾。人有短，切莫揭；人有私，切莫說。道人善，即是善；人知之，如斯勉。揚人惡，即是惡；疾之甚，禍且作。善相勸，德皆見；過不虧，道兩虧。凡取與，貴分曉；與而多，取而少。將家人，先問己；己不欲，積蓄矣。因欲報，怨欲忘；報怨短，報恩長。待鄙薄，身貴端；衰貴端，慈而寬。世服人，心不言；理服人，方無言。親人同是人，類不齊；流俗眾，人者稀；果人者，人多畏。言不讳，色不昧，能亲人，无限好；得日进，过日少；不亲人，无限害；小人进，百事坏。如力学文，不力行；但学文，长浮华，成何人？但力行，不学文，任己见，昧理真。读书法，有三道：心眼口，信皆要。方读此，勿慕彼；此未终，彼勿喜。宽为限，谨用功。功夫道，济塞通。心有疑，随札记；就人问，求确疑。房室清，墙壁净；机案洁，不言正。勿磨偏，心不端；字不敬，心先病。列典籍，有定处；读看笔，还原处。虽有急，卷速齐；有缺坏，就补之。非圣书，秉勿视；弊聪明，坏心智。勿自暴，勿自弃；圣语言，可循治。《弟子规》读诵完毕。